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217章，睇见呢个忽然间出现嘅大棺材，喺一瞬之间，我觉得毛管都竖晒，即时额头一片冰凉。佢点解会出现喺呢度嘅？唔通讲喺大家转移注意力嘅时候，呢件嘢竟然一直咁跟鬼住我哋？喺呢阵时，豆腐又突然之间咁离奇消失，本来咧心里边就已经冇底噶啦，该喺度嘅就唔喺度，唔该嚟嘅又嚟，而家又咁出现呢个咁嘅古灵精怪嘅大棺材，真系令到我哋心烦意乱。段飞而家惊到啲牙夹夹震，显然系回忆起有啲咩唔好嘅事。佢又望住个棺材，系咁拧头，个身体啊一尾向后退咁讲：，我哋唔可以再留喺呢度啦，会死人噶。我话冷冰冰咁讲：，你仲惊死人嘅咩？讲完，我扯住佢个手臂，将佢啊扯咗过嚟，然之后将佢推向前走。我讲：，你行上去睇睇个棺材里边有啲咩嘢。段飞一听即时擘大只眼，好嬲咁讲：你唔能够咁对我噶！点解啊？我望住佢冷冷咁讲：因为你系女人，对唔住喎。而家喺我眼里边，你系一个叛徒。吓、啊！段飞亦都知道我嘅性格，佢啊嬲到咬紧牙，但系都只能够向个棺材行过去。我哋其余啲人就跟喺佢后边，谨慎咁睇住佢前行。而家我哋手头里面乜嘢武器都冇，唯一能够当武器使嘅就大概只有两只探铲。可能阿巴炎呢啲嘢重，所以呢就冇将佢收走。呢阵时我同机械人一号各自就攞住一只探铲，逼着段飞行上去。其他嘅人就跟喺我哋嘅身后边，形成一个三角形嘅队伍。冇行几步，我哋就行到咗呢个红漆嘅大棺材嘅旁边，依然系好似血一样咁嘅颜色，依然都系扶桑金乌嘅纹饰。巨大嘅棺材就漂浮喺个水上边，散发住一种诡异嘅气息。我深知道神仙墓真正嘅诡异之处已经向我哋展开过嚟啦。豆腐同嗰个扶桑人嘅失踪，肯定就系同眼前嗰啲棺材有关。想要救出豆腐，就要先将呢个棺材摸清楚，里边会系咩呢？人皮？我啊揣测住，同机械人一号对视咗一眼，两个人就决定开棺。喺一连串咁样嘅摸爬打滚之中，我哋嘅防毒面具呢早就已经唔见咗啦，手头亦都冇啲咩防护嘅工具，只系戴咗一对嘅摩斯手套。大家就开始行动啦。这个棺材呢，其实呢封得就唔系好严实嘅，连棺材钉都冇，显然喺之前已经俾人哋叫咗出嚟啦，大概可能系哑巴搞嘅。由于省去咗好多步骤，所以个棺材盖好容易就俾我哋撬开咗。一下子一阵好确喉嘅味道就扑面而嚟。段飞就企喺最前边嘅，呢阵时都不由得后退咗一步，好似惊啲棺材会有啲咩扑出嚟咁。毕竟都系女仔，个胆就比较细。我同机械人四个就系咁扑一扑个鼻，等到嗰阵好近嘅味散咗之后，就小心翼翼咁凑埋去向里面一睇，只见棺材里面一嚿发黑霉烂嘅棉水，应该呢就係包住个尸体下葬嘅时候用嘅。由于年代久远，呢啲棉水呢就已经变成係黑蒙蒙咁一嚿，散发住啲臭味，而个尸骨应该就包咗喺啲皮入边嘅。我定咗一定神，伸出咗摩斯手套嘅手，一层一层咁揭开嗰嚿黑蒙蒙嘅棉水。呢啲咁嘅包尸布呢就叫做铝襟，係根据墓主人嘅身份唔同，件数同埋排列都有讲究嘅。普通嘅老百姓一般就係两件，下边垫一件，上边冚一件。 不过呢，古代时候身份有侯王将相又唔一样。据说有一位方国嘅国君死咗之后着嘅系金缕玉衣，咁而冚嘅呢就系九件。所谓嘅九件就即系棉、麻、锦、丝、皮、银、金、缎、藤。而九件上边嘅纹饰呢又有唔同嘅。而呢个徐福嚟到扶桑自立成王，咁啊陵寝设计已经非常古怪，结合咗皇陵同埋神仙墓嘅盔甲于一体。我就剥咗一层又一层，细数之下，竟然有整整嘅18层啊！每层啲图案又各有唔一样。由于而家已经发黑回烂，就已经睇得唔系好清楚，但系呢若莫都可以睇出一啲端倪嘅。上边有兽龙兽凤嘅，依次向下就系天界群仙聚会嘅景象，又有人间繁荣嘅景象，又有地府炼狱嘅景象，不一而足。当我打开第18层嘅盖襟嘅时候，一阵强烈嘅腥恶臭啊扑鼻而嚟，喺眼前显然出现咗一样等我头皮发麻嘅嘢，系人皮。即使喺先前早都有咗心理准备嘅，但系呢一样嘢真系真真切切咁睇到嘅时候，令我啊难以掩盖恐惧同埋呕心。同段飞形容嘅差唔多，成张人皮好似啱啱剥落嚟咁，仲渗住血，喺五官嘅位置啊留住个空洞，被注满咗血液，嗰种感觉都唔知点形容。我谂到段飞所讲人皮扑人嘅事，连忙即刻后退一步，但系等咗一阵，亦都唔见里面啲人皮有啲咩异动喎。大家就系咁提心吊胆咗一阵，又冇发生啲咩事。机械人一号啊，抿咗扁嘴，攞出咗一个探铲向个棺材里面一挑，成张人皮就直接撩咗出嚟。嗰张人皮就系咁被随便向地上一掉。即刻就奏成咗一嚿毫无规律嘅嘢，不过就自己喺度渗住血。忽然之间，顾文敏就捉住我嘅手臂讲：陈元，呢张皮好似啱啱剥落嚟咁，佢会唔会系边个浸皮啊？顾文敏咁一讲，我脑袋里边就即刻闪过几个人：哑巴、扶桑人，还系豆腐呢？唔可能系豆腐嘅，豆腐先啱啱失踪。边度咁快被剥皮啊？不过如果唔早啲揾到佢，可能以后会唔会被剥皮就讲唔埋啦。我话讲，你嘅意思系讲呢一张皮可能系失踪嘅人？顾文敏嘅面色系好沉重，佢讲呢个只系我嘅一个谂法啫。呢个时候，突然间啊听到段飞嘅拧晒头咁讲， 唔系冇人消失嘅时候，呢张皮就已经喺度噶啦。 佢而家嘅样又唔似讲大话，唔通讲呢一张皮系徐福嘅？徐福嘅皮点解会俾人剥落嚟呢？就算真系剥咗落嚟啊，2000几年咯， 又点可以保存到咁新鲜噶？ 呢一连串嘅问题喺我脑海里边闪过，最后我掟住嗰张皮，突然间有一个谂法：皮仲喺度，咁皮里边嘅嘢呢？那个被剥咗皮的尸体呢？换句话来讲，为什么这一具徐福的棺材里面只剩下他张皮，又没有剩下他的身体呢？顾文敏就说， 难道是徐福有什么仇家，在他死了之后落葬，就将人的皮剥了下来？ 林教授啊，叹了一声说，唉，应该就不可能的。呢度系皇陵嘅规格，落葬嘅时候人多眼杂，边个敢去喐佢嘅尸身啊？唔通系佢好似突然间谂咗啲咩咁啊？皱一皱眉头，个话就开咗个头就冇讲落去。顾文敏啊，心思慎密，佢即刻就问 教授：你系咪有啲咩谂法啊？ 林教授啊，拧咗拧头讲。是有个想法，不过呢应该就不太可能的。他就停了一停，向机械人一套讲。 你将张皮炖开佢，睇睇佢剥皮开口个位置，系咪喺个头顶后脑枕嗰度？ 我啊唔清楚林教授咁系咩意思喎，不过机械人一套啊照做。呢张皮而家唔扑人啦，倒亦都冇咩恐怖。机械人一号啊，将个皮拎起身睇咗一睇，忽然之间啊，倒吸一口凉气，讲：教授，你点解估得咁啱嘅？呢张皮真系喺个头嘅后边开噶嘛，而且个开口好大，系从头顶就开到个后尾枕，然之后到条颈，再一直到个背脊。 不过呢啲咁样样有啲解剖常识嘅人都知道咧，剥皮啊，梗系从前向后剥啊最方便噶嘛，而且仲有个 Y 字形嘅步骤，即系咧从条人嘅颈啊开一个 Y 剪嘅口，然之后就顺住向下剥。唉，算啦，喺呢度咧就唔好讲得太细，因为咁样讲啊真系好鬼血腥。我哋眼前嘅呢张人皮就系反方向咁剥噶噃。我惊讶咁讲：林教授，你究竟知道啲咩呀？唔通你已经知道呢张人皮嘅来历？林教授拧咗拧头讲：我唔知道，不过呢，我哋可以提供俾你哋一个参考吓。佢跟住就讲起咗一件事，系喺大概十几年前，河北嘅一支考古队喺一个叫做神仙岭嘅地方发现咗一个山窿，喺个山窿里面就发现咗一具坐化咗千年嘅老古尸。乜嘢叫做坐化呢？咁即系嗰啲高僧得道嘅时候啊，盘腿而坐嘅姿势而死，尸身就唔会跌嘅，不腐不烂。咁呢啲就叫做坐化啦。呢一具坐化嘅老古尸咧，就身着住道袍。显然是一个古代的高道，道家呢历来都有尸解飞升咁嘅说法嘅，就即系呢肉身死咗之后，真神呢就会从个肉身嗰度脱壳而出，飞升成仙。古时啊有句话讲：大道难得，金丹难求。金丹呢就好似佛家嘅舍利子咁，有咗金丹就能够延年益寿，更加能够呼风唤雨，可以乘风遨游四方。但是有了金丹都不算是仙，金丹之上还有真神，只有修炼到真神才可以脱离凡胎肉身，成仙得道。道家所学的真是玄之又玄，历来是神秘莫测，高深晦涩，有尸解飞升，真神成仙之说，不过呢都只是存在在传说当中。然而那一次发现的坐化老古尸好像一个深水炸弹咁，因为考古队员发现这一具老古尸的头顶竟然有一个十分规则的窿，看那个窿口绝非是人力能够形成的，就好像一个小型的炮弹从呢具古老尸嘅身体里面射出一样，形成咗个笔直嘅圆形洞口。咁呢个现象啊，梗系令到考古队员啊惊叹啦，各种嘅推测啊层出不穷。有保守派认为呢一位老道可能真系俾人哋谋害而死，而喺头顶被贯穿嘅呢个窿口咧，就最好嘅证明。不过大胆派提出另外一个想法。会唔会系呢个窿口就系尸解飞升嘅时候老道真神出入嘅窿口呢？而嗰一个徐福系有名嘅方士，民间传说佢剑斗凶手，亦都会捏指神算，能够炼金丹。咁佢会唔会喺死咗之后，亦都系真神脱壳呢？不过就算系真神脱壳，亦都唔应该只净系一副皮囊噶。我仔细咁观察下嗰个人皮嘅裂口，越睇就越觉得头皮发麻，因为呢嗰个裂口啊参差不齐，根本上就唔系似用刀一类咁割开嘅，而系好似喺里边裂开咁。我脑里边即时出现咗一个情景，会唔会徐福系喺练修嘅过程当中出咗错，咁死咗之后 原先要施解成仙嘅，点知道真神冇出嚟，反而系个肉身同啲皮分离咗，最后就系夹生咁沿住真神出窍嘅地方爬出嚟。咁亦即系讲，喺皮里面消失嘅肉身系佢自己爬出嚟嘅。